每周一部迷你剧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池燕》，由鳗鱼图书授权，查查好萌原著，领衔演播云天河、沈燕如等，欢迎订阅。第38集。第一次会面效果甚微，但郝丽为了拉近二人距离，还是提起了洞玉山那次偶遇。结束时，他向池瑶约下次会面的时间。池瑶下周就该回医院了，他想到江燕最近跟了院里的一个项目，应该也挺忙，便定了周五下午的时间。 下周我会准时过来的， 你如果有哪些想去的地方，我们可以约在那里见面。 不用，这里就挺好。 池瑶拿起包，郝丽送的。门外有人在等，池瑶和等的人对上一眼，又错开，余光却见郝丽也向他看了过来。陈楚然明显很惊讶池瑶会出现在这里，他捏着手机，力道有些重了。不过池瑶并没有和他寒暄的意思，点了下头就走了。车子不好叫，离他最近的一辆车在2公里以外，池瑶关了订单，往公交站走。南方的冬天太短暂，天气回暖，池瑶穿了件风衣，里头是针织衫，不多，却还是有点热。他有段时间没坐公交了，坐公交最频繁的时候竟已经是大学那会儿。那时候他跟在一个老师手下学习，成天学校诊所2点一线，正好有直达公交，他坐得多了，连司机都能眼熟的。公车来得慢，池瑶发了会儿呆，听到有人叫自己，一时间找不到方向。陈主然坐在车里，微弯着身子看他眼睛。 上车吧，我送你。 不用，我坐公交车。 这里的公交很难等。 同样推脱，不好再说第二遍。池瑶只是面冷，却不是那么不近人情，他其实耳根子很软。陈楚然再清楚不过了。池瑶上车系安全带。 每次我叫你，你都不能立刻找到我。 不只是这次，也不只是洞玉山那一次，从他俩认识到在一起，分开和好再分开，池瑶总是不能在第一时间找到突然叫他名字的陈楚然。为此，陈楚然还曾埋怨过，说池瑶眼里没有他，所以才看不见。池瑶没接陈楚然的话，他坐好。 可以开车了。 陈楚然提着一股劲儿，被他不咸不淡的态度弄得生出了久违的憋屈。过去在一起的时候，池瑶就是这样的，生气了便冷落人，没人比他更懂如何寒人的心。他不知道这样的池瑶还能有谁能将他融化。上次那个男生吗？他记得，年轻气盛，但看他们那天的相处，分明也是拿不住池瑶的。等车子来过下一个红绿灯路口，陈楚然问， 是医院那边又出了什么事吗？ 他的话没头没尾，但池瑶知道他在说什么。因为当初分手过后，他并没有彻底淡出池瑶的生活，所以池瑶出事那会儿他是知道的，还陪了他一阵。后来是池瑶忍不住了，对他说， 你能不能别再来了，我看着烦。 陈楚然听得脸青赤交错，之后还真就没再出现，池瑶也落了个清净。 不算。 这件事上池瑶没打算瞒，虽说病人隐私不得外传，但他现在还不够信任郝丽，况且陈楚然也清楚他的底细。 怎么不算？ 这回池瑶不应了，他将脸转向车窗，这辆车正在往西开，前面就是夕阳。怎么不算？因为这回他是因为江燕受伤才对当下感到迷茫，他一直所坚持的事情 真的是对的吗？当初他选择这一行，有兴趣，也有较劲儿的成分在。为了证明自己选择没错，他比很多人都要努力。上学的时候，教授说，国内对精神科这一块的重视程度还不够，而且很多人都认为这一行门槛低，吃力不讨好，都不愿意深入了解。就比如陈楚然。陈楚然是个追求效益的人，他讲究的是付出和回报要成正比，且还要看得见摸得着。他能理解迟瑶的坚持，但这并不妨碍他认为迟瑶的坚持没有意义。而对迟瑶来说，外人眼中的吃力不讨好，却是他花了 120% 的精力努力去做并觉得有意义的事。他不觉得这有什么不讨好的。可现在江燕受伤了，他反而有些不确定了。从图书馆出来，江燕迎面碰上张一鸣，他戴着眼镜，神色匆匆，正往一号教学楼方向去。听杨晓说，前几天张一鸣新交的女朋友还去了实验楼找他，人很文静，教音乐的也是老师，和迟瑶一样，他们是相亲认识的。说起来，因为迟瑶，江燕还特地了解过张一鸣的情况。张一鸣比迟瑶大些，有车有房，又是搞学术的，在校薪资可能不高，但校外有副业，总体来说很稳定。江燕对比自己，不得不承认，他现在能给迟瑶的还是太少了，得尽快做出点实际才行，否则迟瑶总拿他当孩子看，别说迟瑶家里不满意，他都看不上这样的自己。向张一鸣点头打了个招呼，江燕开车离校。路上看到有人卖冰糖草莓，记起迟瑶前两天有念叨，便停下买了两串。结果到了小区门口，他却看到迟瑶从他前面的一辆车上下来。他没打算绕过去，而是跟着停了车。迟瑶下车后没有逗留，头也不回地进了小区。江燕耐心等了等，等到眼前的车打转方向从他旁边驶过，他看清车里男人的脸，握着方向盘的手也跟着用力了三分。迟瑶前脚刚到家，江燕后脚就跟了进来，他有些惊讶。 你就跟在我后面吗？ 嗯。江燕把冰糖草莓往饭桌随手一放，搂住他的腰。你这下午去哪了？迟瑶微微歪过脖子，想看着他，但江燕力气很大，根本看不到他的表情。 去医院了。 不是说下周才去？迟瑶还没想好怎么和他说自己焦虑症可能犯了的事儿，他捏了捏江燕的手，岔开话题。 以后你别去医院接我了。 为什么？迟瑶无意识地抠着手。 我会不专心。 因为上次那个事儿。迟瑶犹豫片刻，委婉道。 你不用担心我，上次只是意外。 江燕额头抵着迟瑶的肩膀，配合她的身高，江燕屈服一般弓起来，好半晌才说：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。 什么？ 不是下周才去医院，为什么提前去？ 医生也需要适当的做心理疏导，一般出现上次那种情况，医院都会给我们安排心理治疗师。 迟瑶点到为止，他费了点力气转过身，还是觉得江燕情绪不对。 你是不是学校的事不顺心？ 江燕摇头。 我想亲你。 迟瑶惊讶地看他。 现在？ 现在。 他说完就吻上来，迟瑶推去不得，只能迎合。江燕紧紧地把他箍在自己怀里，动容地亲他的脸，却想起下午时陈楚然送他回来的画面。上次他们就聊过陈楚然，闹得并不愉快， 所以这次他不想再提，但这事儿却像刺一样扎在他的眼睛里。他想了想，状似随意，用的却是极其认真的口吻。等我毕业，我们结婚好不好？今日份撒糖已到位，订阅、收藏、分享，再听下一集哦。